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，印度的新兴欧洲报17号刊载了文章金日成主席的祖国解放业绩。文章指出，金日成主席早在10来岁就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，宣布同帝国主义者进行全面较量。他建立朝鲜人民革命军，在没有国家级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，针对以亚洲盟主自居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展开了抗日战争，在解放后建立了新的民主国家。另外，为朝鲜解放71周年，朝鲜友好协会捷克支部网站16号披露特辑，并登载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。